有些更难抵，有些更发言，给的太想念，一个秒留下的地，把感动留在走马的拉方式上，这是巴拉里菲尼东。 Understand.